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，此刻您收听到的是89元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最后一天活动了。 是的，从明天开始，也就是5月1号，瑞麟羊奶粉呢将从89块钱的价格正式调整为99块钱，而今天则是最后一次花89块钱能够订购到的机会了。所以话不多说，想要囤货的老会员，需要体验的新朋友，错过今天，瑞麟羊奶粉不再享受89元的底价直供了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号是0255的朋友说，这几天呢，我是天天打电话在订购羊奶粉，不是给姥姥订，就是给大姨订，居然把我妈给忘了。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价格了，千万不能再忘记了。9918的朋友说，羊奶粉呢都喝了好几年了，突然涨价呀，还真是不习惯呢。而且这次一盒羊奶就涨了10块钱，涨得也太厉害了。 是的，本次瑞麟羊奶粉的涨幅确实不小，但也是因为乳制品的原材料价格全面上涨，尤其呢是纯羊奶，而瑞麟羊奶粉呢正是由纯羊奶干燥而成的，所以为了保证全国瑞麟家庭的品质用奶，也是不得不涨价了。 没错了，我们宁可为价格解释一阵子，也不想要为品质内疚一辈子。原价是258元的瑞麟羊奶粉，现在打进4007106108，今天是最后一天89元的体验价格机会了。而且呢，订购8盒呀，还有一辆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手拉车免费赠送。 是， 也就是说呢，原价2064元的4个月羊奶粉，加上价值是198元的购物手拉车，一共今天花费才712块钱。 没错， 划到每个月呢才100来块钱，100多块钱啊，吃个2斤龙虾就没了。但是啊，今天却可以喝上整整一个月的羊奶粉，最后一天89的直供机会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1294的朋友说，刚刚算了一下，要是明天往后再来订购这个羊奶粉的话呢，这每盒啊就多花了10块钱，那10盒就是100块钱，这1年24盒就是240块钱，所以呢今天肯定要多囤一点。说只是这羊奶粉一次性拿回家也喝不完呀，没关系啊，咱们今天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是寄存服务，只要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订购成功之后呢，客服会具体记录好您的订购信息，什么时候需要用奶了，随时给4007106108来一个电话，我们即刻为您送奶到家。 是， 但是遗憾的是，过了今天，瑞麟羊奶粉就不再有89元的底价直供了。所以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还有9577的朋友呢，订购了52盒，说老妈喝不了纯奶，但是呢，瑞麟羊奶粉却不一样，一杯下肚暖暖的，好吃不膻也不甜，很适合年纪大的喝。其实呢，在国外呀，喝奶它是不分年龄的，很多人呢都是终生喝奶，这就是为什么70、80的老外不仅是身体硬朗，而且呢结实挺拔。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瑞麟羊奶粉富含了640毫克的钙，还有维 A、维 C、维 D、维 E 等等多种的营养元素和活性物质，不管是男女老少呢，都可以来喝瑞麟羊奶。但是一定要在今天的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才能够享受到最后的89元的直供价格机会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导播提示，目前4007106108，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。手机尾号0089的朋友说，电话一直占线，怎么订购啊？您别着急，咱们已经意料到这个今天的4007106108一定会很紧张，所以呢，特意多加开了10条线路。只要您是活动时间内拨打过4007106108，4007106108的朋友，我们都视作大家已经抢占优惠订购成功了。稍后呢，会有客服与您取得联系，您稍安勿躁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了，活动的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手机尾号是00359706813的6017的朋友，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。 是， 而且呢我发现啊，基本上啊都是30-40盒的在订购。 是的， 今天是最后一天89元的体验价格机会了，相信我，明天您一定会庆幸今天的选择。 是， 而且呢订购8盒呀，还有一辆购物手拉车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89元瑞麟羊奶粉的活动呢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从明天开始，瑞麟羊奶粉将正式涨价至99元的价格，所以啊，最后一天最后的30秒钟，错过不再享受，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欢迎知识入学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讲评劝说韩章，二哥呀，您应该好好想一想啊。人沈仲元不管怎么说吧，口口声声说的那都是要替咱们家武帝报仇，就冲这一点你也不应该跟人家打起来是不是啊？那我不管，我跟他势不两立，他到了大人了，差一点要了咱们多少人的性命啊啊！我跟他没完。哎呦，我的二哥爷，这事情总有了结的时候吧，您看一看人家师兄弟可都在这儿呢，这可都是咱们把人家请出来帮助咱们破同网给咱们武帝报仇的。您要是得罪了一个人，人家别人要是这么一搭的胳膊，哎呦，我的二哥爷，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？二哥啊，您不就是因为丢了大人，栽了这么一个跟头，脸上过不去吗？没别的，兄弟不管我怎么说吧，哎，也得让您过得去，把这个面子给找回来，是不是？杀人还不过头点地呢，您看这怎么样啊？韩章这么一听，哦，你还能把我这面子给找回来，你怎么能够让我过得去啊？您瞧，一会儿啊，我把这个沈仲元给领过来，让他当着大伙的面给您磕个头，您看这怎么样啊？韩章这么一听，人家能过来给我磕头吗？您看，兄弟，我好好的央给人家去吧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是不是？哎，他要是真的肯过来给我磕这么一个头，我呀立刻点头，这件事儿咱们就算完了。是这话没错啊。那行嘞，您等着，我过去啊。蒋平呢，又来到了沈仲元这边，老沈呢？咱们两个人在黑水湖说的话到底算数不算数啊？啊，嘿嘿，你要是说话算数，我就说话算数。那当然了，你别忘了，在黑水湖那儿我就要跪地下给你磕头，说得明白呀、啊、我给你磕一百个头换你一个头，对不对？你说嘛，这个山旮旯里边别人都看不见。哎，这么着说好了，大家伙见面之后，我给你磕一百个头，你给我二哥磕一个头去，是这么说的吧？对，是这么说，我这人可是实心眼，对不对？说话算话，说出话来就得是如白染道，谁要是说话不算话的话，他呀就是脸上抹粉，他不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他不是大老爷们，对不对？我这人可说话算话，对不对？哎，大伙全都看着呢，今天我就给沈仲元磕头了，当着大伙的面我就要给沈仲元磕头了。说着话呀，这蒋平还真的一屈膝，真要跪下给这个沈仲元磕头。大家伙都在旁边看着，众目睽睽。沈仲元心想，我凭什么让人家蒋平给我磕头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所以呢也就顺口说了这么一句，算了算了，别磕了。蒋平啊曾站起来了，嘿，我这人可是实心眼，人家说什么我信什么，这可是你不让我磕的，就知道这一百个头我磕完了，对不对？说话得算话呀，谁要是说话不算话的话，那就是脸上涂粉，他不是大老爷们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头我是不磕了，你不让我磕的，走，跟我走，给我二哥磕头去。嗯、啊，沈仲元这么一听，合着绕了半天，我又上他当了。沈仲元跟着蒋平来到韩章的面前，这么一屈膝跪在地下给韩章磕头。蒋平在旁边就说了这么一句，哎呦，我的二哥爷，咱们就这么好受人家的头吗？啊，别忘了，咱们可是最讲究的就是侠义二字。就这一句话呀，说的韩章是面红耳赤， 赶快的，这条腿扑哧也跪在地下了，用手一搀着沈仲元，错在两处，莫怪一人啊，我也有错。蒋平在旁边哈哈这么一笑，得嘞，大家从此以后谁也不准计较谁，都是好朋友，这就叫做一天云雾散。大家伙看到这儿啊，全都哈哈的大笑啊，全都称赞蒋平是办事有方。就在这功夫，眼瞅着从公馆那边噔噔噔噔跑过一个人来，告诉他们，众位老爷，众位老爷，你们快着点吧，大人有请。哦，是啊，走走走，咱们赶快去面见大人去。到了公馆以后，面见大人，就先把呀这个君山上的花名册给呈上去了。大人接过花名册仔细看了看，吩咐他们，咱们择日要转回襄阳。到了第三天了，武昌知府池田禄马上吩咐人准备好了轿马，这些文武官员全都来了，要护送大人。大人坐上了绿泥大轿，别人呢也有骑马的，也有乘轿的，也有步行的，呼呼啦啦的全都跟着绿泥大轿是奔往了码头而来。到了码头了，大人下轿吩咐一声，让这些文武官员不用了，赶快的回衙各司其事。这些官员们眼瞅着大人弃暗登舟上了官船了，由这些众位英雄保护着要返回襄阳。等到了襄阳之后，自然的有那个襄阳太守金辉在岸上边也把这个轿马全都准备停当了，仍然是带着不少的文武官员在这儿迎接岸院大人。大人刚一弃舟登岸，各个官员是各地守本，大人发下话来是一律免见，全都回衙理事。于是大人乘坐绿泥大轿，这些官员们跟在后边，众位英雄也跟在后边，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上院衙。这些事情全都安顿停当之后，大人吩咐一声，单独的要见一见襄阳太守金辉。金辉见着大人行礼已毕，大人也没有别的，也就问一问这些日子那个襄阳王府里边有没有什么动静。金辉如实的回禀，这些日子倒也消停，未见有什么动静。回衙以后多加小心，是卑职遵命。金辉走了之后，猛然间呐，从外边噔噔噔有一个衙役跑进来了，各位老爷，各位老爷，外边来了三个人要求见大人。都是什么人呢？一个姓沙名叫沙龙，一个姓孟名叫孟凯，一个姓焦名叫焦赤。哦，北侠南侠智化蒋平他们这些人一听说沙老员外到了，赶快的出来相迎。一看呢，焦孟二位正在那拴马呢，一看他们出来了，赶快的过来互相见礼。眼瞅着沙龙啊身背后就背着这么一个大蓝布包袱，急急忙忙的把他们迎进了里边的客厅。蒋平问了问呢，哎呦，沙老哥哥，您这背的是什么？哎，还有什么呀，就是那个彭起呀，现在已经把这个阵图全都画好了。哦，是吗？你们三位等一等啊，我得赶快回禀大人，不管怎么说你们既然来了，得先见一见大人才是。对，有劳您，赶快进去通禀一声吧。功夫不大，蒋平从里边出来了，沙老哥哥，焦孟二位，咱们一块进去啊，去面见大人。列位，大人有话啊，让你们也都跟着一块到外边大厅那儿等候着呢。 是是是，大家伙呼呼啦啦的往里边走，江平就领着沙龙、孟凯、焦赤三个人。沙龙呢，把这蓝布包袱解下来，双手这么一捧，跟着江平来到里边，见着大人了，三个人扑通扑通扑通是跪倒在地。严查散把手这么一摆，沙老员外，你赶快停气吧。沙老员外，你辛苦了，你手里边捧的这是什么东西？回大人，这就是那个捧起画出来铜网阵的阵图。哦，赶快的，来外边大厅展开，我要观看。是，吩咐了一声，就在外边大厅这儿用两张八仙桌子往这么一块一对。沙龙来到这儿，把这个蓝布包袱打开了，从里边啊取出这个图纸来。哎呦，好大的这么一张纸啊，把这两张八仙桌子全都给铺严了。别人呢都在旁边站着，公孙策、魏昌两位先生陪着大人来到图前，是仔细观看。一看这个图啊，是按着那个布板连环八卦连环宝画着呢，分八面八方，8864卦384爻，每一面大门里边套了7个小门，靠北边那还有一座楼，上面标着字儿呢，写的是冲霄楼，三层按三才，底下有五行的栏杆，外边是八卦连环宝，每个门啊都拿这个鹰头小楷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这是什么卦什么卦，哪是吉卦哪是凶卦，全都写的是明明白白。冲霄楼的前边这儿有两个阵眼，一个是石像，一个是石猴，下边还标着字儿呢。这两个石像石猴全是假的，这儿就是那个阵眼。有一个天宫王，有一个地宫王，冲霄楼的底下是个盆地坑，盆地坑的上边18把大辘轳挂着18扇铜网，而且按照东西南北有4个坑道，地沟里边一共有100名弓弩手，而且这都是独弩啊。18扇铜网，单有18把小弦，跟着呢还有这么一根总弦，2根副弦，这些弦直接的通往八卦连环宝的外边。正南边有这么一个火德星君殿，就在这个火德星君殿拜殿的底下，单有这么一个地印子，总弦呐就藏在那儿了。看了半天，这位巡案大人严查散呐，只看得是眼花缭乱。哎呀，微微一笑，看了看，在这个大厅里边站的众位英雄。众位，你们都是要替武帝报仇的啊，我是实在看不清楚啊。来吧，你们大家看一看，只要是把破阵的时间定下来，到时候我一定每位都敬酒三杯啊。我回去了，你们大家看看，你们大家商议商议吧。这个时候蒋平过来了，哎，告诉你们啊，认识字的往前走，不认识字的可别往前走啊。那位公孙先生微微一笑，哎呦，蒋四爷，您别看我认识字，我呀看不明白，我呀回去了。那个魏昌呢转身也就刚要走，蒋平伸手碰上把他拽住了。魏先生您可不能走，您是王府里边的人呢，您得帮着我们参悟参悟。那个沈仲元呢也不用让别人让，怎么他也是从王府出来的，自然而然的他也来到跟前。还有什么智化 南侠、北侠这些人呐、就围着看这个阵图。这个人看这个阵图看的功夫可不短了，足足的看了这么一天，总算呢看出点门道来了。哎，看明白了，这个时候也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。大家伙呢坐下来吃晚饭，江平就问了问沙龙，哎呀，沙老哥哥，那个彭起现在怎么样了啊？您放心吧，出来的时候我们把彭起就交给那个鲁英跟陆斌两位贤弟了，由他们在那看着他呢。这个人呢千万千万的咱们要留个活口。对对对，当天晚上呢大家伙就分别的休息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大家伙呢又把这图打开继续的观看。这正看着呢，外边的差人急急忙忙进来，哎呦，各位老爷，外边现在有君山上的飞叉太保钟雄求见。大家这么一听，哎呦，钟雄来了，赶快的，大家呼呼啦啦的出来相迎。到外边这么一看呢，钟雄的身背后还有几个人呢，有雅都鬼文华、神刀手黄收、金党无敌大将军于奢、金枪将于毅，还有那位玉面包熊威、赛地鼠韩良。赶快的把这些人给领进来了，也甭管认识的不认识的，反正有智话呢给大伙儿这么一引荐，大家伙儿啊互相见礼。分别落座之后，智化问了问钟雄，哎呀，大哥呀，您怎么知道大人回来了？钟雄微微一笑，哎，你看黑水湖的罗罗兵到我那儿了，嘉峰山的头领也到了我那儿了，我那么一算日期呢，大人呐估计着应该来到襄阳了，所以我带领的人来面见大人。另外你们应该知道我那个家人谢普安，现在呢他又训练出200名精明强干的喽啰兵，我呀是先把这几百人全都给带来，一进这个襄阳恐怕多有不便，太招摇了，别让王府那边看见生疑，所以呢我就先让谢宽呢把这200名喽啰兵扎在外边来这么一个小行营，也就扎在了小孤山那儿，随时随刻的等候着这儿的命令，如果说有用人之际了，只要给他们送一个信儿去，立刻这200名喽啰兵马上就杀进襄阳。呵，大家一听这个钟雄可以讲想得特别的周到啊。蒋平过来告诉他说，既然您来了还没跟大人见过面呢，怎么着，我回禀一声您见见大人去。哎呦，那感情太好了。蒋平进去后功夫不大出来，请吧，大家伙一块儿你们去见见大人去吧。严查散一听说是钟雄到了，严查散心中暗想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文，中国进士；武，中国探花，而且人家是君山800里水旱24寨的大寨主。这个人呢，只要一见面一定会显得特别的凶狠。哪知道啊，钟雄带着这几位进来之后往地下刚要跪，严查散把手这么一摆，搀起来，因为什么，人家文进国进士啊，所以赏他这么一个脸，而且在一旁赐座。严查散再仔细一打量这位钟雄钟寨主，哎呦，感觉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啊，怎么人家是文人打扮，青色的四棱巾，迎面镶着白骨，因为不是官员嘛，所以不能够镶白玉，只能够镶上白骨，后边是双飘青缎带， 翠蓝的袍子，斜领宽袖，白袜珠履，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三缕短髯。看到这儿，心想，难道说这位就是飞叉太保吗？要说他是进士倒还香，如果要说他武中过探花，哎，可真有点看不出来，这就叫做真人不露相。大人再一看那几位，什么神刀手黄寿啊，亚都鬼文华，金党无敌大将军于奢，金枪将于毅，看到这儿，大人的眼泪差点下来。什么原因呢？就这个金枪将于毅长的这个相貌，可以说跟白玉堂特别的相似。如果说离远了猛这么一看，那简直就是白玉堂啊！看见他了，大人立刻想起了五弟，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呢。等着，那个赛地鼠韩良，还有那位玉面包熊威，刚要磕头，大人把手一摆，告诉蒋平，全都带出去吧，好生的待查。这么着，钟雄跟这些人全都退出来了。退出来之后，钟雄一再的问呢，哎，四老爷，怎么着，钟大哥，大人这是怎么了？嗨，您不知道，刚才这不是看见这位于毅兄弟了吗？您看于毅兄弟这模样没有，长得跟我五弟差不多，大人又想起难过的事儿来了，那个千万千万别多心。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。大家伙呢又来到了大厅，一看这些人纷纷的全都在那儿看着这个阵图呢。蒋平过来看了看，怎么样，这位都看明白看清楚了吧？哎，咱们想一想，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啊？啊，这话想了想啊，哎，我还真翻了翻日历，哎，看明白了，最好是明天就下手。你们应该知道啊，爱虎那孩子趁着他没回来呢，我的徒弟我最了解呀，他要是来了以后，你要是不让他去，他偷着也得去呀，他指不定又闹出什么笑话来呢。蒋平也说呀，对对对，趁着爱虎没在这儿，哎，咱们赶快的下手，我看就在明天，咱们就下手破阵，活捉那位奸王。对，嗯，即便是爱虎啊，他来晚了也没关系，他没赶上啊，对不对？他也说不出什么来，反正有的师傅有的义父在这儿呢，对。趁着这孩子不在，咱们大家伙赶快分配分配，到底是谁去谁不去，咱们一块商量商量，咱们明天就去破这个铜网阵。这正说着话呢，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有人哈哈大笑，哎，我要是来了迟一步啊，我可就去不了了，今天我来的正好，给我五叔报仇，我是非去不可。大家伙回头这么一看，嘿，说谁谁到，进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小义士爱虎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打竹板儿，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和新编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到底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播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评书名家奇欢聚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官名，军事务，却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艾虎兴致冲冲的从外边连喊带叫的就进来了。哎呀，我要是晚来了一步，就赶不上大破同网阵了。我五叔疼我会子，我就是到王府杀上一个贼，也算是给我五叔报仇雪恨了。大家这么一看，嘿，刚念叨完他就回来了。他这么进门一瞅，哎呦，大厅里边肯定这么多人呐！艾虎啊，马上往地下这么一跪，梆梆梆，禁锢了磕头了。他干嘛磕头啊？那是啊，屋子里边这些人全都比他大呀，就是同辈的，那也都是他的哥哥呀。这屋子里边这么多的人，也就是史云呐、啊，过来给他磕头。怎么呢？史云是他的徒弟，除此以外，他呀都得给人家见礼，全都见完礼了。哎呦，想起一件事儿来，外边我那还有两位哥哥呢，等着我把他们给领进来啊。说着话呀，他一转身出去了，从外边又带进两个人来。大家一看这两个人，也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。是谁呀？一个就是那个永金刚张豹，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双刀将马龙。这两个人怎么会跟着艾虎一块来到上院衙了呢？艾虎那不是保护着那位师俊师公子的家眷，一块奔往了固始县。那两个人呢，自打越州府劫牢反狱把他们救出来以后，原来说好了马龙要跟着张豹奔往古城去投奔他的姑母去。哪知道啊，也就刚刚走到半道啊，就让那个官兵给追上来了，把这两个人给吓得呀，赶快就往山上边跑，在山里边藏了好多日子。也就是多亏艾虎呢，把他那位盟兄师君送到了固始县了，一切全都安排停当了。艾虎心里边着急呀，就想着赶快赶回襄阳，好跟大伙一块破这个同网阵，急急忙忙往回赶。也就刚刚来到这个山口这个地方，马龙跟张豹在山上这么一看，哎呦，那不是咱们的老兄弟艾虎吗？这两个人呢、啊、赶快的从山上面都跑下来了。哥仨这么一见面，马龙跟张豹两个人把自己的遭遇这么一说，没别的，老兄弟你这是奔哪儿啊？艾虎告诉他们了，我现在得赶回的奔往襄阳，要跟着大伙一块破同网阵，给我那五叔报仇去。这哥俩这么一听，没有别的，老兄弟你帮帮我们哥俩忙吧，我们哥俩是无处可奔，能不能跟着你一块奔往襄阳投奔大人，在大人那儿我们也去当差去，成不成啊？艾虎想了想，行，你们哥俩呀就跟着我走。哎，到那儿以后呢，我跟大家伙说一说，尤其的得求求我那位四叔父，让我四叔父啊在大人面前说几句好话，没准呢就能把你们两个人给留下。这么着，三个人急急忙忙的奔往襄阳，来到上院衙这儿了。艾虎领着他们进来，到大厅的门口了，告诉他们，你们这等一等啊，我先进去一趟。这个时候艾虎把这两个人领进来，给大家伙这么一引进，互相见礼。等来到蒋平的跟前了，艾虎哀求蒋平，四叔您看见没有，这两个可都是我的盟兄弟，我把他们带来了，您是不是跟大人回一声，把他们哥俩也留下来在这儿当差，您看行不行啊？蒋平看了看艾虎， 又瞅了瞅这哥俩，微微一笑，哎呦，我说爱虎威，你把人都给带来了，我能说不行吗？孩子，等着啊，有功夫我跟大人回一声的。得嘞，谢谢四叔父。马龙跟张豹两个人呢，也赶快的给蒋平磕头，跟大家伙全都见完礼了。爱虎这么一转身，就看见呢，那桌子上边摆着图纸呢。爱虎蹭蹭这么两步走过来，这么一看，智化过来用手一扒着他，你又不认识字儿，你往头了瞎凑合什么？哎呦，师傅，您别看我不认识字儿啊，但是这个图我看得清楚，您看看，我看明白了，这不是别的，肯定就是王府里边那个铜王阵的阵图。师傅，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呀？你说的对又管什么用啊？我告诉你说啊，破铜网阵的事儿根本呢就没有你什么事儿。哎呦，师傅，得嘞，我的好师傅，您看看，我就是杀一个贼也算是给我五叔报了仇了，我五叔疼我回来啊。师傅您看怎么样，说什么也得让我去啊，这件事情要不让我去那可是不行。他这正泡着蘑菇呢，猛然间呐，外边的差人赶快进来向他们禀告，说外边有两个从陈启旺的人，一个姓陆，一个姓鲁。蒋平智化他们这么一听，哎呦，这哥俩怎么来了？肯定陈启旺那儿出事了。蒋平赶快出去把这两个人领进大厅，沙老员外也过来了，你们哥俩不是看着彭启的吗？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？难道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成吗？陆斌、陆英两个人呐，是紧锁双眉呀。哎，别提了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？嗨，您看，您带着图纸走了以后，不是让我们两个人就这么看着这个彭启吗？对呀，我们就照您的吩咐，照样每天给他这个更米饭。每天呢给他这个清水，哪知道啊，那一天我们进去一看呢，嘿，这彭启啊就躺在床上气绝人亡，他死了。啊，大家一听怎么他死，您别着急听我跟您说呀，我们一想他死了，这还看什么呀，就把门给关上了，心想等着你们回来看该怎么办怎么办吧。后来我们再一进这屋这么一瞅，哟，感情这死尸也不见了，他感情是装死，他跑了。啊，大家这么一听啊，蒋平在旁边眨巴眨巴眼睛，这老小子诡计多端，哎，这也怨不得你们二人，肯定他呀有他的逃遁法，他跑了跑了跑了吧。先甭管他，反正这个阵图咱们是拿在手里边了，咱们赶早不赶迟，明天咱们就想办法赶快破这个铜网阵。商量完了之后，到了第二天早晨了，按院大人严查散叫人准备下丰盛的酒席呀，所有的英雄也甭管是老的少的大的小的全都在座，每人每的前边放上了三杯酒，这都是大人严查散亲自给他们斟的酒。这些人呢赶快都站起身来了，我等有何功德敢劳大人亲自斟酒。严查散冲他们点了点头，什么话都没说，眼瞅在前边又摆上了一个供桌，还特意的把白玉堂那个尸骨的骨瓷坛子给请下来了，往供桌上面这么一放，接着大人把手这么一摆，兵丁们另外的又抬过来这么一桌酒宴，就往供桌头了这么一放，眼瞅着这位巡案大人严查散烧钱花纸啊祭奠了一番，然后站在这儿默默的祝告，兄弟呀、啊、兄弟， 你如果要是在天有灵的话，助着大家一臂之力，今夜成功。紧跟着从卢芳这儿开始，大家伙逐次的都来到这个桌子面前祭拜了一番，祭拜完毕了，各回各的座位。严插伞冲着大家双手一抱拳，各位破铜网阵，定襄阳，捉拿奸王，替武帝报仇，全仗着众位了，众位多多的辛苦了，我就不久陪了。说完话，大人这么一转身，人家回去了。剩下这些人呢，喝酒的喝酒，吃饭的吃饭，酒宴完毕，残旗撤下。江平问了问，到了这个时节了，咱们大伙儿得好好的商议商议，今天晚上到底是谁去谁不去呀？蒋平这句话也就刚一说出来，您瞅吧，哎呀，屋子里边啊就跟炸了糖一样，怎么不管老少啊齐声呐喊，我去我去我去，说什么我也得去。蒋平把手摆了摆，慢着，大家伙全去，是不是都想上王府去？这会呢，上院衙就剩下大人一个人，万一王府要是派的人来刺杀大人，到那个时间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倒是把铜网阵给破了，大人又找不着了，这个重担到底是该谁担呢？总得有人留下来呀。兵书上面说得好，未思进先思退，咱们得好好的商量商量，到底都是谁去谁不去。他的话音刚落，飞车太保钟雄站起身来，司老爷，您看我们呢是从君山来到此处，我们不敢造次在您面前讨什么差事，不敢说我们能办什么大事儿。如果有什么小事儿的话，我们可以讲是万死不辞。如果说有用兵的地方，我不是讲过了吗？我们从君山带来200名楼兵，都在小孤山那儿等着呢。要是用的话，您早点吩咐，好把他们调来助阵。嗯，蒋平听完了，点了点头。钟大哥，您看见了？要说破这个铜网阵，我们这儿的人那是绰绰有余。可是有一样啊，怕只怕晚上他们一动起手来，王府那些人东西逃窜，怕他们都跃出了城外。您呢，带着这200名喽啰兵，能不能把这襄阳城四面全都给围了，尤其是西面？可是最要紧呢，如果说有那个胆大的敢越城而出，该拿的拿，该杀的杀，您看这怎么样呢？飞车太保钟雄听到这儿，微微的一笑，把头一点，哦，司老爷，刚才您吩咐我钟雄带领着200名楼兵在城外埋伏拿人，好，那么城里边呢，如果说还有用人之处，我这儿还有四位贤弟呢，如果没什么事儿，哎呀，那我们一块儿可就出城去了。哎，我这钟大哥，您可千万千万别多心啊，咱们城里边城外边可都是一样的，咱们办的都是一档的事儿，您可千万千万不要多心，咱们是不分彼此。好吧，没什么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告辞了。于是啊，钟雄就带着人家从君山来的那四个人告辞而出，大家伙儿一直送到了门外，大家这就拱手告别。钟雄一边往外走着，他身背后有什么黄寿啊、于奢呀、于毅呀，还有文华，那个于毅呀是愤愤不平，大哥您看见没有，他们还是对咱们不放心呢，以为咱们是假意投降，干脆别搭理咱们，咱们还回咱们的君山，您看怎么样啊？钟雄啊，把脸往下这么一沉，贤弟呀，你这个话可也就是在这儿说， 如果回到山寨上说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你这就是蛊惑军心，我决定不饶。把这个于一本说的呢，低着头也不敢圆言了，他们就奔往了小孤山，带领人马准备着要包围襄阳城。等他们走之后，这些人回到大厅，北侠呢还一再的埋怨简平，你看你刚才这个事儿办的是不是有点不妥呀？我就怕这个钟雄他不大高兴。哎呦，我的欧阳哥哥，您放心吧，我看那个钟雄啊是个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人，他呢不会那么小心眼儿，没什么啊，他呀不会挑毛病的。那么接着说说吧，到底是谁去谁不去呀？无量佛、老道云中和魏真站起来了。哎呀，四老爷，我在您面前讨差时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啊，道爷您说。小道，我情愿去的王府，我不到别的地儿去，我就到那个火德星君殿破他的总弦，这个差事您交给我，您看行不行？江平啊瞪起两只小眼睛来看着老道，嘿嘿，道爷，咱们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，这件事情还是非您不可。无量佛接着，什么卢芳啊、韩章、徐庆、北侠、南侠、双侠、沙龙、孟凯、焦赤、白云生、卢真、徐良、韩天锦，这些人全都嚷嚷着要去。那个爱虎一看急了，蹭家蹭过来，四叔四叔，说什么我可也得去呀。江平把手这么一摆，不行，你不能去。我为什么不能去呢？你看看，我跟你说啊，徐良有他的父亲关心呢，他能够去。卢真是因为他的父亲年迈了，哎，他应该去。白仙芝那是为了他的叔父报仇，他是必须去的。韩天锦不能去，头一样他没有高来高去的功夫，他能去吗？爱虎啊，你说说，你师父跟你义父还有什么用你不放心的吗？讲武艺还是论韬略还用你担心吗？嗯，我告诉你说，就是徐良、云深、卢真他们，我也都不让他们亲临大敌，他们只不过在那个木板连环的外边各占一方，如果要是有逃出来的那些王府之人，让他们是暗烈治罪，知道不知道啊？你去干什么呀？智化在旁边也搭茬了，就是啊，我都不去，嘿嘿，还是看家要紧。到这个时候了，北侠瞪了爱虎一眼，你说你啊，小小的年纪，这儿你没看见吗？你的伯父、你的叔叔这儿有多少人呢？啊，你怎么单单的往头了抢呢？你准有那么大的本事吗？这个一言那个一语，说的爱虎低头也不敢圆圆了，肚子里边憋着这么一股的气。旁边那个白面判官柳青张嘴刚要说话啊，您看我是不是？那个蒋平啊赶快的用胳膊肘这么一拱他，把头一低，柳青也不愿意了。小诸葛沈中元呢张嘴刚要说，旁边智化一拽的衣裳，他呢也低头不愿意了。剩下别的人一看这个阵势，谁还敢说话呀？谁也不说了。蒋平、智化两个人呢告诉剩下的人，行了，咱们这些人全都留下来，咱们一块看家啊，还是看家要紧。小爱虎在旁边心里这个憋得慌啊，我千里迢迢的往这儿赶啊，我一心一意的要跟大伙一块去破这个铜网阵，怎么到了关键时刻不让我去了？我哎呦，刚才又喝了点酒吃点饭，这会儿就觉着个肚子怎么也不舒服。他呀出了大厅一看呢，西边这儿有个月亮门，冲着个月亮门这儿就进起来，想找地儿方便方便。一看那儿有这么一堆呀、啊、乱的这个蓬蒿， 就往这个棚蒿里边呢他进去了。完事儿以后从棚蒿这儿他刚要出来，嘿，眼瞅的就从那个月亮门那儿蹭窜进一个人来，见着月光，小爱虎仔细这么一看，这不是别人啊，这不是我师父吗？沿着智化来到西院以后东张西望的瞅了瞅，我师父这是干什么呀？又冲着那边啪这么一拍手掌，紧跟着从外边蹭又有一个人窜进了西院。爱虎这么一瞅不是别人，谁呀？小诸葛沈中原。爱虎赶快的把身子往下这么一蹲，我得听听他们在这儿到底说点什么。沈中原过来了，哎，这样刚才您拽我一下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呢？嘿嘿，沈中原啊，你来到这儿了，说什么也得让你立个功劳是不是啊？我能立什么功劳啊？立什么功劳？嘿，我告诉你说啊，他们大家伙去破铜网站去了，破完了铜网站问一问他们，奸王造反的罪证你们拿住了吗？我问问你，你有宝刀吗？没有啊。你有宝剑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宝刀宝剑你跟着他们破什么铜网站呢？啊，到的时候大人写奏折的时候能够把你名字写上吗？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你对王府的道路熟悉呀、啊、咱们两个人呢一块儿直接就问那个冲霄楼的上边，你给我寻风。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我是一点功劳全都不要。因为什么呢？我跟你的师哥早就说好了，我拜他为师兄，将来我就出家去，我呀当老道去，我要这功劳没用。我盗这个蒙丹，把这个蒙丹盗在咱们的手中，嘿嘿，回来咱们就睡觉。当他们破完铜网站了，这么一问，奸王谋反的罪证在哪儿呢？咱们两个人呢就把这蒙丹往外这么一献，你说这是不是头功一件呢？到那个时候我是一点功劳全都不要，贤弟这功劳全都是你的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嘿，沈中原这么一听，赶紧有这样的事情，那是行，我跟着你去。可是这样啊，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我知，咱们是法不传六耳，听见没有？行，我跟着您，到时候咱们俩一块儿去，那是一定的。走走走，咱们俩还回大厅，谁也别告诉，谁也别告诉，那是法不传六耳嘛。这两个人呢从这个西院出去又回那大厅走了。爱虎听到这儿心里边这个气呀，哎呦我的好师父耶，感情有这样的好事，您不叫着我把这个功劳给别人，还说什么法不传六耳。嘿嘿，徒弟我在这儿听的可是一清二楚。你们到这个蒙丹呢、啊、甭等你们去，我爱虎啊我就先着去，到时候是先下手的危墙。想到这儿，爱虎啊从这个棚蒿里边刚要起身，眼瞅着从月亮门那儿蹭要窜进一个人来。爱虎定睛这么一看，哎呦呵，感情是他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，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。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、国学文化、名人轶事，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，跟我们互动交流。当然您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。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，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，快来搜索添加吧。

远离毒品侵害，别让幻想变成现实。 一盒省20块，两盒省40块，三盒省60块。 哎，老张，你在算什么呢？ 我再算一算，这一次订购羊奶啊，我能省多少钱？ 哦，那你算了多少啊？ 嘿，这一年24盒，可是省了480块呢。 哎呦，还真省了不少钱呢。听您这一算呢，嘿，我都想再定点了。 赶紧的，5月1号开始啊，这瑞麟羊奶粉可就真的涨价了。现在不囤货，肯定要后悔。 得嘞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加订去。 活动的一开始提醒各位，今天已经是4月30号了，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，瑞麟羊奶粉将全面上调价格。 嗯， 从此以后89元底价直供瑞麟羊奶粉的优惠将永远成为历史了。 没错， 所以想要省钱的，想要囤货的，今天是最后的机会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那想想看啊，这两年中国家庭的用奶需求变化真的是蛮大的。 嗯， 从原来的确保每天一杯奶，到现在想要喝更好的羊奶，生活质量在发生变化，而奶制品的选择也在发生变化。 对呀，大家之所以会选择羊奶，就是因为啊，第一，瑞麟乳业的奶源好。 嗯， 陕西富平呢是奶山羊的养殖基地，那里的奶山羊都是跑山的。 嗯， 从早上5点多上山之后，一天都在山上活动，喝的是山上的清水，吃的是山上的青草，奶山羊个个都是结实健康的。 嗯， 所以产出来的奶呀，自然也是非常好的。第二呢，就是羊奶的适喝人群广，特别是里面含有640毫克的钙质，还有各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。 嗯， 每天喝羊奶受益全家人。第三呢，就是价格优势了。 没错啊，您去超市里逛逛就会知道，以前一罐酸奶也就是4-5块钱左右， 嗯， 但现在都要涨到6-7块钱， 嗯， 涨幅很大。要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，一盒瑞麟羊奶粉的涨幅至少要在20块钱左右， 是 10盒呢，您就可以省下200块钱。 嗯， 所以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那今天是最后一天的89元底价直供了， 嗯， 错过了每盒羊奶粉就要多花上20块钱了，所以别再犹豫，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嗯，看到我们的热线已经开始火热了啊。 嗯， 有朋友说我们全家都在打电话，好不容易才打通的。 嗯， 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89块钱的价格了，给小姨大姑他们每家都分分。 嗯， 还有朋友说羊奶喝了3年的时间了，就是看中瑞麟羊奶品质好，听说明天就要涨价了，只要能保证品质，再贵都会坚持的。 嗯， 还有0214的朋友一下子订购了100盒啊，说自己已经算过了，一盒省20块钱的话，100盒就省了2000块钱了，只是订的多了，能不能再优惠点啊？ 实在是抱歉啊，您就是订1000盒，今天89元也是最低的价格了，而且从明天开始呢，89元的价格也没有了。相信您今天的选择绝对是明智的，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，本档活动中依然享受到的是底价直供89元一盒，依然享受订购8盒送您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的优惠。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，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导播提示：目前4007106108，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。 嗯， 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，要不然从明天开始，瑞麟羊奶粉就要涨价到109元了。 没错， 所以千万别放弃，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家住东城区的刘姐啊，订购了120盒，说瑞麟门店就在我家楼下，现在门店的羊奶粉已经涨价了。 嗯， 也只是在电台里才能订购到89块钱的价格了。 没错， 还有朋友说啊，我们1家3口都在喝羊奶粉，多囤点慢慢喝。还有朝阳区的一位朋友啊，说今天都是最后一天，89块钱，再不订就没机会了，只是订这么多家里也放不下呀，而且羊奶粉也是有保质期的呀。 哎，这个您放心， 最后一天89元的价格就是考虑到大家会有囤货的需要，所以凡是订购年装套组的朋友们免费提供寄存服务，确保羊奶粉的品质，以确保是最新鲜日期的羊奶粉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最后一天89元的价格，最后一分钟的订购专线就在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欢迎知识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上回书说到，臭啊，刚才你上街，我到隔壁王二家给你借了身衣服，快换上，又找出一双半新不旧的鞋，你也穿上。桌上这几吊钱你拿着，到街上去买几捆竹子来。娘，买竹子干什么呢？哎，你被压着三年多呀，我跟隔壁编耙子的王二学点手艺，会编耙子。你买点料回来，娘在家编，你到集上去卖，咱娘俩不就能养家糊口了吗？老程一听高兴了，好啊，娘啊，就我这么办了。程老太太一心盼儿子学好，叫他儿子程咬金上街买点竹子拿回家里，我把它劈了编耙子，你去卖，咱们安安稳稳过日子。程咬金点头答应，娘啊，我听你的。就这么，老太太在家生火做饭，程咬金吃完了饭，拿着剩的几串钱上街上买竹子。你看程咬金才回家一天呢，斑鸠镇这半条街都知道他了。是啊，他闹当铺讹钱花，传得人人皆知，谁看见他扭头就走，都远远的躲着，有的收了摊子，有的关了铺子。程咬金还不知道其中原因，还挺纳闷呢。嗯，今天怎么都关门这么早啊？他一边走一边看，路东啊有个竹子铺，店主姓杨，他早就认识程咬金，今天也听说程咬金闹当铺，但他以为程咬金能抓切糕闹当铺，绝不会闹他的竹子铺，所以没有关门。杨掌柜的正在门口站着，看见程咬金从那头走过来，他转过身，脸朝铺子里站着，被程咬金看见了，这气儿大了，心说，好小子，你知道我上你这买竹子不理我，故意把脸扭过去了。嗯，我逗逗你。他几步就来到竹子铺的门口，杨掌柜的装作没看见，程咬金又卖坏水，他来到杨掌柜的身后也不打招呼，伸出两个手指头奔着杨掌柜的腰眼一捅，这谁也受不了，程咬金的手指头跟那小棒槌一样，他微微一用劲儿，哎呦，扑通，杨掌柜的扑通就趴那了，这一跤摔得太重了，鼻子都出血了。程咬金哈哈大笑，杨掌柜的有心发作，一看老程心里也发毛，是敢怒不敢言。程咬金说，怎么样，杨掌柜的摔着了吧，跟你闹着玩呢。我当是谁呢，闹了半天是程大爷。哎，听说你因为卖私盐被关进了大牢，几时出来的？听众，你别看程咬金这个人呐那么横，其实啊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向来吃软不吃硬， 说硬的天王老子他不怕，说软的三岁小孩他不欺负。一听杨掌柜的这话，心当时软了，赶紧陪着笑脸啊，杨掌柜的，我是因为卖私盐过了大牢，听说什么皇上大赦被放出来的，再也不敢卖私盐了，可是人还得吃饭呢，我娘给了我几串钱，叫我出来买点竹子扛回去编耙子卖啊啊啊。杨掌柜的心说，我还老说他闹到哪儿也不能闹到我这儿来，今儿个嘿真奔我这儿来了，得念他是个孝子，就送他点竹子吧。程爷您用竹子，嗨，说买咱不就远了吗，咱们街里街坊的相处不错，我这儿有刚进的毛竹，您搬两排拿回去给老太太编耙子吧，甭交钱了。程咬金一听心受感动，忙掏出那几串钱递过去，杨掌柜的，多我也没有，就这些，我这谢谢您了，这几串钱您收下，我搬两排竹子回去编耙子卖。杨掌柜的一看这几串钱，心说甭说两排竹子，一排你也买不了啊，得了，人情送到家，也省得再闹事儿。程爷您这话可说错了，咱们谁跟谁呀，两排竹子值几个钱，算了，算我孝敬老太太的，您呐搬吧，我不要钱了。程咬金想，不收就不收，这几串钱待会儿我拿它买酒喝，杨掌柜的，我就以实为实了，我这谢谢您了。说着走到竹牌跟前，拿起一牌掂了掂，杨掌柜的在旁边看着，心想，什么，你搬两牌搬得动吗，我们往里搬的时候两个人搬一牌都费劲儿。他一边想着，哎，嘴也欠，他就说了，程爷您多搬几牌，省得用光了再买啊，多搬。程咬金心眼实啊，嘴里说，哎，好好，那手可就把竹牌往肩上放，一连放了四牌，他都不觉得压得慌。杨掌柜的一看，怎么着，您搬家来了，哎，程爷，哎，这东西沉，别把您压坏了，您用完了再来搬吧啊。程咬金这回明白了，是不让我搬了，好吧，杨掌柜的，那我谢了。他扛着四排竹子忽闪忽闪忽闪的离开了竹子铺走了。杨掌柜的看着后影，心的话，嘿嘿，我得干半个月才能把他那竹子钱挣回来，我这店铺啊，哎，也快关门了。再说程咬金扛着竹子回到家里，把竹子哗啦往院里一放，老太太一看他扛了这么多，哎呦，臭味，你那几串钱怎么能买这么多的竹子啊。程咬金乐了，娘哎，你叫我去买竹子，碰巧竹子铺的掌柜的是我的朋友，看我买竹子他没要钱，就送给我四牌，说是孝敬您的。老太太一听啊，心里还挺乐，心想我这丑儿子人缘还不错呢，他哪知道人家是怕程咬金，忍痛给的。到了晚上，老太太点着了小油灯，拿了把刀把竹子劈开，把里面都刮净了，坐那块编耙子。程咬金呢坐在一旁看，眼看老太太拿刀劈竹坯子，削竹篾子，编竹耙子，一会儿就编了三个。这是桥楼之上梆梆梆，晃晃晃，打过三更，老太太上眼皮直打下眼皮，刺儿竹篾子把老太太手扎了一下，当时流血了。程咬金心疼了，娘啊，你手扎出血了，我可给你包上。他用布给老太太缠着手，娘啊，您睡觉去吧，明天再编，您困了， 哎，不行啊，你不知道，明儿个是初六，南边吉上是369的吉日，今儿个编出十把耙子，明儿个好挑到集上去卖，不就是对半利吗？那您先睡吧。我编行不行？哎呦，阿丑啊，你会编耙子？会点，我以为你比我编的强呢，感情还没有我手艺好呢。哟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编耙子啊？娘，您不知道，我蹲了3年大牢，牢里的囚犯不能白让人吃，我学的编猪耙子。老程会吗？他哪会呀、啊？他是诓他母亲睡觉去，老太太不知道啊。哎，你也会编猪耙子，我们娘俩四只手以后就没得着急的了，我睡觉去了啊。老程服侍母亲睡着觉，他回过头拿起竹坯子竹篾子要编耙子，他哪会呀、啊？那手比脚都笨呐！哎呀，刚才看得挺明白，怎么窝巴窝巴就一个呢？不会，我娘叫我明天编还得编7个。不要紧，我可以照着学。这么办，我先拆一个，我学学。就这么拿起耙子。奔巴奔巴，一会儿拆完了，拆完了左瞧右瞧没会，算了，再拆一个，又拿起一把耙子，奔巴奔巴又给拆了，拆完了一看还没会，哎，再拆一把，把第三把他也拆完了，还是没会。他妈费了多半夜的劲儿编出的三把耙子他全给拆了。哎呀，老程心里窝火，你在我妈的手里一折一千一抿一碗跟面条一样，怎么到我手里就不听说呢？他打格子里拿出菜刀，扑哧扑哧几下子都给砍碎了，拿着簸箕搓起来，跑到院里隔着墙刷就倒在大门外头了，回到屋里还生气呢。不编了，太费劲了，我哪是干这个料呢，睡觉。哎呀，不好，明儿个早晨我娘起来一瞧耙子没了，还不得急出病来。是啊，那我不就不孝了吗？我回家两手空空，还给我娘找麻烦，我娘编的耙子又叫我拆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呀。他在屋里来回转来转去，又想，我别在屋子里折腾，要把我娘折腾醒了也是吵子。他噌就来到院里，急得在院里转，他猛然一抬头，瞧见东院啊，他乐了。怎么，东院是他邻居王二家，王二是编耙子的，他平时管叫二哥。程咬金蹲监坐狱，多亏王二照顾老太太呀，给人家编几个耙子送过去，不管卖出去卖不出去，得给送点米送点油送点菜，老太太才能活到今天。今儿个呢，程咬金就瞧见了东院了，他扒墙头往里边一看，哎呦，在王二的窗根底下已经有捆好的一排耙子，4捆20把。哎呀，这不有耙子吗？行了，我呀先拿点。他扑通就跳到了东院，敲手敲脚到窗根底下拿过了10把，搁着墙先扔到自己院里，然后跳过墙去，来到自己院，把耙子拿到屋里顺墙根码好，赶紧的溜到里间屋躺下，呼哧呼哧的睡着了。他以为没事了，第二天早晨程老夫人先起来了，一瞧外间屋靠墙码着一溜耙子，仔细一瞧心想，哎呦，这耙子比我编的强多了， 赶紧熬点粥，弄两条咸菜，都准备好了，叫醒程咬金、阿丑哎，快快起来，赶集卖耙子去吧。 哎， 程咬金爬起来，穿好了衣服，蹬上了鞋。阿丑啊，你编的耙子比妈编的强。 那是啊。 嗯，卖猪耙子，挑子给你打点好了，你知道怎么卖吗？ 不知道啊。 多钱一把？那谁知道了？你记住了，卖两吊钱一个，不打价，不要黄，一口价的买卖好做，这个价也不高也不低，整合适。 好了，娘，您等着吧。 程咬金挺高兴，挑着耙子就来到了集镇。今天是大集之日啊，做买的、做卖的、推车的、担担的、居锅的、卖饭的，人生糟杂呀。他想找块地方卖耙子，他没做过买卖呀，也不知道卖耙在哪儿。他往街上一站，往两头瞧一瞧，那边卖耙子的，行，我离他不远，就在那儿卖。他把耙子刚要往这一放，这位不乐意了，哎，这位兄弟啊，这是我的地方，我卖耙子，你也在这，你不顶我买卖吗？有这么做生意的吗？啊，您还是不是挪一挪？ 也对。 要是程咬金从前的性质啊，非跟人打起来不可。现在一想，别介，人说的有理，我娘也说了，我该学好了。 挪挪， 他又往这边窜。他挪了能有十几步，刚想撂挑子，旁边站着一位抱着肩膀呢。哎，这位大哥，这块是卖核桃的地方，是我站的，卖山货。您呢，不能往这儿站，那边， 我靠哪边？ 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程咬金没办法，又挪了十几步，刚一撂下，哎，疼疼疼，这是我卖炸丸的地方，那边，这谁定的啊？我就站这儿了。呀好，你干嘛？你不讲理 怎么的？ 地方都你们占了，就没我的呀？那你得早来，半夜来呀，我就现在来，你能怎么的？大伙一看他晃着大脑袋，大眼珠子拢出眶外，咣当咣当，吓得人们一吐舌头。 哎呦，这位咱惹不起。 哪儿的？有人认识程咬金。哎呦，程爷，是您呐。哎，来来来，我这有空地儿，你用不了多大地方，就在这儿摆吧。 哎，这还差不离儿。 老程把耙子放这儿，静等着买主。一般人买东西啊，向来是低头瞧货，没有抬头看人的。这有个人拿起一个耙子瞧了瞧，哟，这耙子编得不错，还挺细密呢。多少钱一把？老程说， 两吊钱。 这一嗓子震得买主耳朵嗡的一声，他抬头一看人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扔下耙子，吓得噔噔噔噔噔的跑没影了。怎么，老程的模样够十五人看半拉月的。程咬金一看乐了， 怎么跑了？看我长得寒碜呐？那可没法，嘿嘿，这也不怪我呀， 他也不会说买卖话呀，来个买主吓跑一个，半天也没开张啊，一个耙子也没卖出去。天快到晌午了，做买卖的大部啊，把货都卖完了，剩点货底子便宜也都卖出去了。一看人家数着钱，买点肉，弄张饼，那边弄点吃食，有吃有喝。老程是一个钱儿也没卖呀，就这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响啊。程咬金拍下肚子，嘿，你也跟我捣乱。嗯，没卖出去，怎么回事？我走背字儿，从大狱出来不走运，不能吧？ 我不信。 凡是由人不由天，不就是一个大钱儿也没卖吗？我呀还不卖了呢。走，他拴起耙子，挑起挑子，诸位回头见啊。挑着耙子溜溜达达他走了。大伙一看，呀呵，这位怎么不卖了，回家自己使啊，十把耙子要干嘛呀？大家没理他。再说程咬金越走越饿，一看那边包子馒头热乎饼，那边苹果鸭梨，净好吃的，可是他 一个子儿没有，我得吃一顿啊，吃谁好呢？我呀找个大点饭馆，里边熟人多呀，我在这镇子长了这么多年，真哥一个朋友没有吗？要是有认识的，借个三吊两吊，我先吃饱再说。就这阵儿，路南有个大饭馆，五间门脸啊，两间敞着窗户，里边刀勺齐响，跑堂吆喝，白杆一划，里边伙计跟着喝一划。老程一提鼻子，真香啊，这酒是真香啊。程咬金是个大酒包，可兜里没钱，不要紧，这买卖大，熟人多，也金吃，再说我也不白吃啊。我这耙子一把值两吊钱，十把值二十吊钱，我可以顶账。就这么他挑着耙子就进来了。在门前有个伙计姓张，他以为程咬金来吃饭的，赶紧说，哟，客爷来了，您把耙子撂在这儿吧。程咬金以为人家买下耙子了，挺高兴，问了一句，给你搁在哪儿啊？啊，您呐给搁在这里，扁担立在那儿就行了。好，给你搁在那儿啊。这伙计没明白老程说的是你搁在那里是卖给你的意思。老程来到了前堂，这前堂啊是大条桌，吃饭的都是一边吃一边照看门前的车子货物，窗户开着能看得着，这块没地方。吃饭的时候伙计说，您呐请后边吧。程咬金往后走，说后走实际就是这个饭馆的中介，也就是腰栓。腰栓这块呢都是小条桌，都是三两个朋友在一起喝点酒吃点菜谈谈心什么的，谈生意的地方。中介腰栓也没地方，程咬金往后溜达，就溜达到后堂了。后堂的过卖伙计啊，瞧见程咬金穿了一身灰布裤褂，光着头没戴帽子，发髻上没有别着簪子，是别根草棍，一脸的黄土，脚上穿着搬尖大撒鞋，也满是被土蒙着，从心里瞧不起，心想一看你满身尘土，这身灰不溜秋的衣服，你是出苦大力的，你也配做油漆八仙桌，可是又不能不招呼。客爷您来了。哦，来了。那里边坐吧。程咬金一瞧后堂西边是雅座，里边全是黑漆八仙桌，他进门往东，在紧东边一张八仙桌那坐下了。过卖的伙计说，哎呦，您喝茶吗？喝。你是喝龙井喝香片？哎，你给我七包土沫就行了，我印印嗓子。这个伙计心想，你也就配喝土沫吧。老程又说，你给我来两壶酒，告诉柜上啊，多空空我都喝一口，再给我切盘牛头肉，炸盘丸子，热乎点儿，再来一碗虾酱，来颗大葱，哎，三斤大饼，哎，多搁点油啊。高汤要不要钱？不要钱。好了，来碗高汤，你说得多钱？不到一吊钱。那好，就这么地了。您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您呐请到外边桌去，这个桌不卖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。